潇洒，握着一支真心的电话，眼泪已开始慢慢落下。这一次的爱重新来过，别留下一句沉默，请你选择 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却承担方面的守候，可是等来你的回头。 yeah yeah yeah，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付出的代价等一个回答。 Say yeah yeah yeah，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心已经落下那就放手吧。 那就放手。